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嘿，欢迎收听《见心如面》，我是林夕。有人给我的微博文章留言，唯他最深得我意，也指他最不识抬举。我们一生都会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却会在记忆里搁浅一辈子。今天这封给我们的爱而不得和竭尽全力。嘿，你好，见心如面。很小的时候，我觉得这辈子一定要为了爱情去跟一个人在一起。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自己还真是可爱，像极了不可一世的大英雄。我期待着长大，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长大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我们这一生在某个时刻一定会遇见谁，爱上谁，拥有谁，这一切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我遇见他的时候，他说会爱我一辈子。我真傻，居然忘了问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宫崎骏这段话说的确实心酸呀。他只不过来了一阵子，你却记了一辈子。明明是两个人的开场，最后却由我一个人谢幕。台下观众那么多， 你没有看到我的狼狈，头也不回地走掉。你这一走不要紧，顺便把我爱的勇气和胆量都带走了。从此留我一个人像孤魂野鬼流浪在人间。你所有的温柔给的都是别人，连一丝一毫都不肯留给我。可你毕竟是我爱的人呀，我能够怪你什么？你说忘记什么都不能忘记了开心，我说好，不过是以后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世上的颜料，一个人去吃饭看电影，难过了一个人去消化。我真的很好。其实你不知道，忘记了你我才能开心啊。但我舍不得，我放弃了开心也想记得你。你怎么不怕错过我？我这么酷，这么爱你。最近经常做梦，梦里有你，可为什么连做梦你都让我这么难过，就连醒来都带着悲伤？看来我是真的想你了，好久不见，现在还是很爱你，只是少了当初那份非要在一起的执着。希望你一切都好，我爱的少年。嫁给爱情这种事儿，是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够啊？那就把我的幸运借给你，你顺便替我也幸福好了。我是林夕，谢谢你来听我。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欢迎收听《见夕如面》，我是林夕。昨晚推送完之后，后台有个女孩给我留言，她问我：“林夕，你说人要被辜负多少次，才能遇到最后那个对的人呢？”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截图发给闺蜜看，闺蜜发着冷笑的表情回我：辜负到你永远不再害怕被人辜负，因为只有等你强大到无懈可击，你才不会被辜负这件事儿伤到。我看完觉得很有道理，发给女孩，女孩跟我说，她喜欢一个男孩子很久了，她一直以好哥们儿的身份陪在她身边，不作也不闹。她经常夸她懂事儿，女孩偶尔也会开着玩笑问她：“我这么懂事儿，那我们在一起吧。”男孩每次都笑笑，然后继续和那些枉死作他的女孩们谈情说爱。直到最近，男孩因为女朋友吃醋，所以要和女孩断了来往。女孩问他：“ 可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男孩故作轻松地说着，别闹了，我不是早就说过咱俩不能在一起吗？没错，其实他早就说过他们不会在一起的，只不过女孩总是一次次给自己希望，总觉得只要他愿意陪着他，一切都有可能。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其实有的时候感情里被辜负也好，伤心也罢，不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知道你委屈难过，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这种悲伤的情绪持续得太久。他不在了，你的生活还在呢。要记住，生活里永远不是只有爱情。突然离开了一个你喜欢了很久的人，难免会不适应。有的时候你要逼着自己，越是自己做不到的，才是越要去尝试。就像我那个闺蜜，平时嘴很毒舌，其实之前大学的时候她不是这样的。以前她属于那种连挪动椅子都怕摩擦的声音惹人烦，很多事情都喜欢为别人着想，待人接物更是宽容又谨慎。后来大学那会儿，就是因为她太善良了，有一个男孩跟她谈恋爱，两人出去从来都是她花钱。闺蜜说，我从来都是把卡给她让她刷的，这样她也有面子。男孩子就这样蹭了两个月的高档餐厅，然后和别的女孩跑了。后来有人问那个男孩，你俩为什么分手了？男孩说，你们不知道，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拜金女，思想幼稚简单，很好骗的。闺蜜听完之后顿时无语。其实我知道，那段时间闺蜜跟我们说，她很有画画天赋，但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所以也不能供她出国再去深造。闺蜜给她买过很多画画的工具，动不动就上到几百块的画笔。但其实男孩子并不知道，那些钱根本不是她爸妈给的，而是闺蜜每学期都拿全额奖学金攒的。第二段恋爱更是离奇，男孩子跟闺蜜说，你等等我，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够配得上这么优秀的你。闺蜜当时信以为真，反倒是对她更加的好，因为在闺蜜心里觉得她是在为她而努力。后来男孩子的女朋友找到闺蜜，闺蜜才傻了眼，原来人家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两年了。闺蜜还傻傻地对人家好，还跟我们夸她是个有心的男孩子。大概人就是这样吧，被辜负的多了，才能对爱情有新的认识。你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起来的。任何一个百毒不侵的人，一定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记得有次我和闺蜜出去喝酒，有人问闺蜜，被渣男辜负过后有什么感受？闺蜜笑着说，挺好的， 没什么感受。起码现在我不会轻易掉入男孩子糖衣炮弹的陷阱里，也不会为了爱情而委屈自己。就像人们常说，渣男是用来让你成长的，遇上了别难过，挺过去比什么都强。你总不能为了一个辜负你的人就放弃你接下来的生活，也不能为了一个伤害过你的人就停止你对爱情的期待。你要记得，你之前所有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之后遇见一个更好的人。那时候的你不负光阴，也不负成长。就算我们没走到最后，我也希望多年以后我仍会在心里默默感谢你。不是感谢你辜负我，而是感谢有那段经历，我开始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我劝你，喜欢一个人就勇敢去爱，别怕被辜负，总有一天会有人来保护百毒不侵的你。我是林夕，谢谢你来听我。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铁匠流着汗在铺子里打铁，远处是顶着瓦罐走向清晨集市的一组女人们，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充斥着吆喝自夸的小贩的身影。披着狼皮眼神清澈的猎人少年忽然看向飞起的鸟群，躲在长袍下的怪物掀开主人的帽兜，矮人和兽人推推搡搡，他们的语言有些模糊。马车的声音混合着酒馆中的喧嚣，此时所有人正在迎接狂欢季的第一缕朝阳。趴在酒桌上呼呼大睡的矮人忽然一阵叫唤，朝打扰他睡觉的精灵朋友丢出一颗石子。现在他已经毫无睡意，因为门口已经传来客人争执的声音。正在争吵的两人都是全副武装，一个腰间别着短剑，另一个扛着大锤。酒馆中的矮人并不理会这场闹剧，他默默穿上牛皮的短靴，又提了提木桶一样粗的皮带，从床下拖出一把锈蚀的剑。早已在楼下等待的精灵伸手扔来一块面包，用下巴指了指朝阳的方向。只见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们正向城堡进发。对于镇上的居民来说，今天的确是很不同寻常的日子。一年之中仅此一天的狂欢，可以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没有森严的等级划分，人们只需要记得如何放纵便可。矮人看了看身边的精灵朋友，今天要是只在酒馆四周度过，那岂不是浪费了这美好的时光。城堡上空的飞鹰正在云端翱翔，发出阵阵鸣叫。城堡哨塔上的士兵已经敞开大门，狂欢季上王室将举办大型的狩猎活动，最终在民间选出最出色的一日骑士。要去看吗？精灵朋友忽然这么问道。矮人朝他瞥了一眼，并不说话，却也加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广场上是在最近的骑士传说中有名的几位新秀，身上佩戴的饰品闪闪发亮，手上拿着的武器在旁人看来滑稽又浮夸，可能只是在剧院中临时借到的道具。一族少女拿着带铃铛的小鼓， 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使出一些禁忌的魔法。块头很大的壮汉举起夸张的铁锤，让身旁的普通人离得远一些。观众席中还有一些默不作声的黑衣人，宽大的黑袍却遮不住腰间闪亮的剑柄。一片喧嚣中，炮声忽然响起，王室的珍奇异兽陆续被牵出，狩猎比赛开始了。那个是暗影精灵吗？这个大概是被远古封印起来的怪物了。场上的猎人们纷纷加入这场混战，在拥挤的人群中，矮人和精灵朋友被冲散了，他们在人群中来回穿梭，完全失去了方向。应付这种混乱的场面对矮人来说确实太不容易了。身边的几个人忽然发出阵阵惊呼，矮人抬头向上仰望，看到像七彩的云一般变幻的奇特魔法。一名年轻的骑士在空中与各种怪物展开激战，矮人倒是觉得他有点过于引人注目了。远处传来几声惊叫，阳光被一片巨大的黑色翅膀遮住了，是巨龙。严格禁止被放出的巨龙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了广场正中央。场上的猎人们勇敢地上前应战，但巨龙只是挥一挥翅膀就可以让他们溃不成军。欢乐的人群顿时陷入慌乱，紧张的气氛像黑色的火焰在广场上蔓延开来。怎么办呢？矮人看了一眼手中锈蚀的盾剑，恶龙已经朝着他的方向攻击过来了。这一瞬间，在场的人只感觉到一阵强劲的风，接着巨龙忽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那个站在巨龙头顶的人是谁呀？不知道，太小了看不清楚。那边又是什么？人们循着声音的源头看去，只见奇异的光芒闪过，在前面的战斗中发挥出色的年轻骑士腾云驾雾而来，用魔法压制了巨龙的下一波攻击。看，是反攻的机会了，我们也上吧。所有猎人们都拿起武器冲了上去，舞台上的小丑、异族的女少女们、举着铁锤的大汉、各地聚集来的巫师，甚至早上还在酒馆中争执的两个人，都投入了这场规模最大的围猎之中。傍晚，狂欢季落日的余晖中，矮人终于在小山坡上找到了他的精灵朋友。今天玩得开心吗？精灵向他眨了眨眼睛。我倒是不算太无聊。矮人在他的身边坐下，又能挤出泥浆的破布擦拭自己的盾剑。那就太好了。精灵笑着用麻布的小口袋收拾地上散落的七彩的药水瓶。山下的广场上，镇上的猎人们正分食巨龙苦涩的皮肉。今年的狂欢季似乎没有出现最适合成为一日骑士的人选，不过这也没什么，反正居民们忙着在今天享受喧嚣的欢乐，恐怕早就忘记了选出一日骑士的事情了吧。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现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哪方面的？ 和生命有关。 喂猫吗？你最有爱心了。 哎呀，不是，再给你个提示啊，和延续生命有关。 延续生命？吃苹果大桃吗？一个仙桃延寿十年。 哎呀，真服了你了。再提示一下，不是延续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我知道了，是延续咱们的生命，给未来的宝宝起名字，对不对？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拾起那段珍贵，倾听一段岁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午夜心理栏目轻松 FM 又如期与您见面了。深夜的您是什么原因还未睡呢？是昨天的工作还没完成，还是忧心明日该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深夜还未能入榻的人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北京的生活节奏总是让人喘不过气，这座城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只是繁华的表象之下是一大堆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复杂的人事关系辗转反侧而难以入眠的人，这之中包括你也包括我。长此以往，心难免疲惫不堪，被现实砥砺去年少的鲜活变得麻木而难以感动。那么今晚让主播与您一起，让这颗被现实的灰尘遮覆已久的心休息一下，从机器式的麻木中抽离，回忆人生中的青葱岁月，回味那种心还会砰砰乱跳的美好。周杰伦的新歌《等你下课》发行的时候，有位听众朋友在青葱 FM 的微博评论区留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里我们暂且称他为男。他说曾经有那么个女孩，长发爱笑，她总戴着耳机，最爱听的是五月天，她是当时的班花，却总在喊喊减肥。然而男心里却想告诉她，她再胖男都喜欢。女孩总喜欢卡着时间去上课，为了制造偶遇，男总卡着时间出门，为了从他家门口路过，男也总喜欢绕个大圈，直到他喜欢音乐，五音不全的男常看着 MTV 榜单，求着妈妈买个 MP3。 那年歌手叫记者的歌排名第一。高中毕业，女孩考上了一所985，可是男的分数只够一所2。就这样，男去办了复读手续。于是此时男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矫情的信，女孩解释了很多事，最终落款却唯有二字勿念。男放弃了复读，大学四年男拼了命的读书学习，想考研去女孩的学校。考研前的寒假，男约女孩去补习， 女孩学会了化妆，也成了校花。男生怕做些什么，却总是笨手笨脚。晚上左舍给女孩打电话，却显示未接，那就疯了一样的继续拨打女孩的电话号码。然而，当男意识到太在乎女孩的时候，女孩却开始逃避。某一天，男选择走远，明明还很爱她，却只能远远地看着。俗话，男恋恋不舍地发了一条短信：多年以后，你未嫁，我未娶，请嫁给我吧。后来，男考上了一所更好的985，而女孩毕业后去了南方的城市工作。如今的男以博士将毕业，却不知女孩在哪，是否还笑得那么灿烂。那些年，男总在问，为什么自己不好好读书，跟你考上一样的大学。因为男和女孩的故事，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发生了。其实这样类似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也许现在你在每个挤地铁的早上都感到自己无比的卑微和渺小，但别忘了，你的生命中也曾有这样一段闪闪发光的岁月，它镶嵌在你人生的绸缎，只是你会选择性忽视。主播在刚上大学时也经常回忆高三时坐在我右下方的一个男生，数学150分的满分，他能考140分，可是他却从不炫耀，内敛沉静，他给我留下的是很美好的印象。主播当时以为估计上了大学没一会儿这种感觉就烟消云散了，结果过了半年自己却还在想他。不过本来想见见他，这个男孩却十分排斥。也罢，生活总要继续，况且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美好。美中不足的是，我一转头再也看不到那个影子了。大一下学期的清明节，我坐了2个小时的飞机飞到了他的大学，没想着能见到他，只是想看看他的学校，看看他会和另一个女生相约同去的图书馆，看看他以后要在的校区是不是真的很荒凉。走进他的学校，感叹大学真大。恍然间，我突然明白那是人生上一阶段的事情。纵然我走在他的学校有人夸我好看，纵然主播也是真心在想念他，不打扰他却是我必须遵守的准则。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止转动，明天的太阳仍会照常升起，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不会因为你晚上失眠导致第二天无精打采而停止对你的为难，或者更应该说是考验。离别很无奈，也无法避免，唯愿年年常相见，岁岁共尬聊。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放下心灵的包袱，让似乎已经无坚不摧的心柔软些，早日入眠。那么我的听众朋友们，您每个难以入眠的时刻都有轻松 FM 的陪伴，您从不孤独。接下来一首周杰伦的《等你下课》送给您。

记忆里就好。遇见你是我第一次知道心动的感觉是什么。那个盛夏体育课结束后，所有人都很累，你走到教室就因为低血糖而站不住了，于是你走到讲台边上，坐在那个板凳上。是不是那个时候阳光正好，夏风吹起了你的头发，也吹动了我的心弦。那时的我才知道，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如此美好。其实我分不清对你是日久生情还是一见钟情。我是插班生，班主任把我带到了你旁边，但是第二天早上再去教室的时候，我的座位上坐了另外一个女生。她说她的眼睛不太好，坐在边上看不清黑板。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班，所以我就答应了她的请求，跟她换了位置。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太软弱，如果当时拒绝了，也许我们会早一点靠近。缘分这点东西很奇妙，一次考试后换位置，我又坐在了你的旁边，一坐就是两天。我记得那几年所有快乐的回忆里都有你的身影，你有低血糖，所以经常会吃糖，而我从小就不爱吃糖，但是为了你，我长了第一颗蛀牙。那个时候，我们每天中午吃完饭后，都会去小卖部买一包糖分着吃，四个人轮流着买，每天中午都偷偷地趴在桌子上偷吃糖。现在想想，回忆都是甜的。每次吃糖，我都会想起你。是实验班，管得最严，大家几乎都没有玩过一点小东西，我们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印象中应该是一次大型考试之前，不知道谁拿了一张贴画反着放在别人凳子上，那个人一坐上去就粘上了，他还带着那张贴画去了老师的办公室，在教室里的人都乐疯了，纷纷去买贴画玩。我们就这样追逐着，悄悄地走到别人身后去贴，那大概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跟你一起肆无忌惮地玩耍，商量谋划去如何贴别人，说了惭愧，玩闹的过程我一记不清，但是还记得跟你在一起笑得非常开心。是我的暗恋太过隐秘，我的不自信让我一直闭口不言。有人曾经问我喜欢谁，我却一直没能将你的名字说出口。我们相识十年了，我惦记了你十年，也许你早已把我忘记，但我会永远记得你，希望未来我见到你能说出那四个字，我喜欢你。有人说有三件事藏不住，咳嗽、贫穷、爱情。喜欢一个人十年不被对方察觉，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亲爱的，我想你大概知道缘由了，将它留在心底，起码回忆是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愿你与他能在梦里重逢。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我邂逅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九八二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星空，在我心里，星空早已因鲜有而变得奢侈了。我仍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逢年过节总是要去乡下的亲戚家里待上一段时间的。那个时候的农村啊，可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能住进严丝合缝的高楼。我小的那个时候，每去一次乡下，有两样东西总会占满你一双眼睛的所有空间，挤得其他东西根本没有机会靠近你的眼睑。一是成片的只有一层的砖房，称之为平房；二是一望无际的黄色的稻田。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乡下是什么景色，但在我儿时稚嫩的记忆里，黑龙江的乡下总会给你一种比宽阔无边的海洋还要稍微内敛一点的旷达和安详。在那里，家家户户的孩子分成几个帮派团伙，在满是水稻的无边无际的田地里追着蚂蚱，寻着灵蛙，嗅着香甜的水稻味的和风。当时没觉得什么，直到长大以后，看着电影中混着青春懵懂情爱的稻城，才后知后觉到我小时所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大抵也能算得上是个稻城吧。只可惜故地今犹在，人情已全非。重回故地，可能也只剩下独自一人竭力其中，回首往事却引得暗自神伤，倒也罢了。平房称之为平房是有原因的，平房的顶部不是三角状，而是平的，每家每户都有通往平房上面的楼梯。秋收时把收回的稻谷小麦置于平房之上，晾晒过后扒粒打粉方可储存食用。当然平房顶部的平地绝不止这一个用途，夏季来临的夜晚，它会成为所有帮派团伙点名聚集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帮派团伙都会齐刷刷地聚在那里舔舐星空，三五人一起，或端坐围成一圈，或头对头就地躺下，在日光刚刚暗沉，夜色渐渐隆起的时刻，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像手电灯束一样嗖嗖地射向天空。一束束射线般的目光扫过一行行星斗，周围一片静谧，只有风摩挲着周围的稻谷叶子发出窸窣脆响，静得仿佛能够听到地球自转发出的转动轰隆声。嘴里总要嘟囔点什么，或是表达对星空神秘的赞美之词，或是用孩子诚挚纯真的想法表达对未来的期许。无论如何，星空下围坐或围躺着的几个小圈圈，仿佛是地上的几颗星星，呼应着天上星辰，一呼一吸，一闪一烁。后来星空二字仿佛就处在人生字典里的第一二页，虽然在偏首的位置，查字典的人却很少会翻到它。于是星空在某方面就犹如黄金、钻石、珠宝几个字一样变得奢侈，但星空却又总给人一种比任何奢侈品都更富光泽的质感，也同样因其明暗反差而独具神秘。后来的后来啊，我就像周边所有人一样，追逐进步，追逐理想，为了迈步而大跨步向前，哪里有功夫向后看，更别提抽出时间抬头仰望。偶尔在高层落地窗前的夜里，看着窗外匆忙流逝的车流，为了视野的完整性，能顺带着看着占据画面上几行的星空。哪里有什么星星，地上的霓虹常亮，本就为数不多的星星也因霓虹的刺眼藏匿了起来，只剩下冰冷的夜与寂寞的黑，一言不发地企图吞噬那片大地。我们都紧盯着大地一步步向前行走，唯恐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何时长时间地仰望过星空呢？天与地本是对称般的存在，可我们终其一生能仰望星空的时间，哪里及得紧盯大地时间的二分之一呢？人总是对自己能够靠近并掌控得到的东西倾其所有，却对遥不可及的远方关注甚微。亲爱的，请告诉我，你有多长时间